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方志远回忆的样子，让周宁静心里犹如猫抓狗挠。 方志远说，接到阿文的电话，我就往医院赶来了。我没有注意房间号，好像是十层吧。 周宁静一手捏着周长河的手表，一手攥紧了拳头，尖细的指甲扣进肉里，只觉得生疼。她想象着丈夫和百成翻云覆雨的场景，牙齿都在打颤。可是此刻她必须忍耐住，暂时忍耐。 方志远就这么站着，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犯人。他不能和周宁静离婚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周宁静离婚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如果说没有感情，当然不可能。在悔恨交加的这些天里，他才知道妻子早已成为他和他生活的一部分。而百成呢，在自己的心里更像一个影子，挥之不去。他只想藏好这个影子，继续接下来的生活。宁静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方志远反复地重复着这些话，来来回回地说着，我保证再没有下次了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和白成来往了。 我累了，想睡一会儿。啊，你把这个给妈送去，晚点再来接我。 好吧，好。方志远忙不迭地接过了手表，又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口袋，像遇到了大赦一样出了房间。 确实，方志远已经离开。听到他关房门和下楼梯的声响后，周宁静掏出手机，手机屏幕上是录音界面，原来她已经录下了自己和丈夫的对话。周宁静要做的下一步就是让方志远写悔过书。周宁静很庆幸有个当律师的堂哥，从堂哥那里他知道了应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，尽可能的减少损失。堂哥周宁海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感情没了，但是别的必须争取，比如房子、车子和孩子。但离婚官司里判定对方过失有时候是很难界定的，有些女人丈夫出轨，想尽办法拿到了照片和视频，因为途径非法反而不能够当作证据。比起这些，丈夫亲口承认出轨和一张书面的悔过书倒更管用些。离婚，周宁静不想，那是她的最后一步，迫不得已的一步。可是她不能怕，她必须做好准备，一旦撕破脸，她将拿走本该属于她的一切，让方志远净身出户。录音里回放着周宁静和丈夫的对话，丈夫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锥子，戳得周宁静血肉模糊。她坚持把录音听完，确认没有遗漏，才关掉录音，把手机放到一边。现在她只想好好睡一觉。 陆泽熙的公寓， 陆泽熙踉跄着走出了电梯，往房门走去。陆泽熙和默默刚结束了一个饭局，这次陆泽熙喝了不少，但是默默呢，却滴酒未沾。默默开车将陆泽熙送到了楼下，但是没有像以往那样陪陆泽熙上楼。两个人有了那一晚的酒后的肌肤之亲，默默看起来虽然如常，却始终和陆泽熙保持着恰当的距离。刚才在车上，在醉眼迷离里，陆泽熙看着默默的侧脸，内心里涌动出了让陆泽熙自己都惊讶的异样的感觉。陆泽熙的心理医生王翠告诉他，如果有情感的需要，最好能够及时的释放，过度的隐忍只会让他的心理交瘁。可是如果对象是默默呢？陆泽熙真的做不到，他做不到像对林子轩或者是其他女人一样对默默。在陆泽熙的心里，默默是并肩的战友，是朋友，他不想失去他。老陆，一个有些沙哑的男生，陆泽熙转过头，看到一个头上包着纱布、脸上还有血迹的男人。毛俊啊，你有病啊你啊，你大半夜在这装神弄鬼的。陆泽熙吓得酒醒了大半，先开门，进去说。陆泽熙一边开门一边惊诧地看着毛俊，不是你这怎么了？让谁打的？毛俊一脚踏进了房间，反正陆泽熙的这帮朋友们进门呢总是不换鞋的。晚上住这儿了，我都住你这儿了。我毛俊往沙发上一靠，我住客房。对了，等会儿你给我做点吃的，我这还没吃完饭呢。不是，你怎么还赖上我了啊？你也喝多了呀？哎呀，你要不想做，我叫外卖也成。毛俊说着掏出了手机。哎，你先别叫什么外卖了啊！我问你，你头上这个伤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真的让人给揍了？毛俊一指自己的脑袋说：“自己砸的，你信吗？”啊，你自残？我妈跟月呀，几乎每天都吵架斗气儿啊！这日子我是一天也不想过了。啊，就为这个你把自己的脑袋给砸了。我说毛俊呢、啊、你能不能像个成年人那样的解决问题啊？不告诉你，我来你这儿我就是想解决问题的。我 陆泽熙忍着醉酒后的头疼，翻找着冰箱，找出了几袋熟食，撕开来摆到了毛俊面前。毛俊瞄了一眼这些吃的，撇了撇嘴，还是叫了外卖。 看见没有，就你这娇生惯养的样儿啊，离了你妈你还真活不成。陆泽熙接着说，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可以收留你啊，明天你自己滚回家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这就给月月打电话，你好歹跟她说一声，她现在怀着孩子呢，这情绪是不能有波动的，她跟你妈已然是水火不容了。现在呢，你又给他出了一道新难题啊！你直接闹离家出走，你不心疼啊？毛俊不可思议的看着陆泽熙说：“老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我怎么了呀？我这是在给你讲道理，摆事实，让你认清现状，勇敢的面对。 行了，以前不这样你，你突然正经了你啊！”怎么看着你就更加不正经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最近我看了几本关于婚姻的书啊，有些体会。不是我说啊，人家月月的想法那是确实有道理的。这中国的好多家庭啊都喜欢那种大家庭的模式啊，什么老的少的呀，公公婆婆呀，小两口啊，混在一起过，自以为是其乐融融。其实呢，这是最容易出矛盾的这种模式。啊，我觉得吧， 你们小两口真的应该搬出来自己住。哎呦，你一个不婚族，你研究婚姻，你别打岔，我认真跟你说呢，搬出来吧。哎呀，我妈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，我跟月月这要搬出去，她不提保婆子呀。你妈就是拿住了你这一点才这么肆无忌惮的，你妈是不容易，可她也得有自己的生活呀，不能老把一切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。就你刚才说那几件事儿吧，啊，一件，你妈没经过人家月月的同意，就给学校的领导打电话，要给月月请假，啊，再一件，月月要参加宁静父亲的追悼会，你妈不让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妈就跟月月想的一样，她不但想控制你，还要控制月月和她肚子里的孩子。毛娟，我问你，你愿意让你的孩子成长在这种氛围吗？毛俊听完了这番话，不免对陆泽熙另眼相看了。 我去，你可以的你啊，一套一套的啊。 不过就是旁观者清嘛。我不是没想搬出去，问题是我妈不同意呀。哎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在家里根本就没有话语权啊，在厂里我也没实权啊，我们家是不缺钱的，但是我呢，我就没见过钱，每月我妈呀就往我那卡里打5000、啊、当然了，家里的开销她都会安排，我要买个什么呀她给买啊，月月的工资呢一直是她自己放着，该怎么花花哪儿去了我妈倒是不管不问。哎呀，我们小两口没什么钱，但是呢也从来没为这个钱呢犯过愁。明白了，你是害怕你们俩搬出去之后，嗯，你妈断了你们的经济来源。毛俊不好意思了，嗯，可不是吧，我带月月去上海看病的时候，我不是跟我妈闹过一回独立吗，嘿，他真的就不管我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月月有点存款，加上他父母的支援，我们俩在上海啊，嘿，别说看病了，搞不好都得露宿街头。哎呀，要是我们俩搬出来住，因为这个跟我妈闹翻了，他又搞一次经济制裁，嘿，我得租房吧，租房吃饭不都得花钱吗，何况又快有孩子了，不是就靠月月一个人工资，哎呦，那得多惨呢、啊、那个。陆泽熙皱了皱眉。想过换工作吗？ 我换工作？ 哎呦，老陆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就我这样的，我出来能找着什么样工作呀、啊、我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。在自家的这个厂里吧，我是没实权。但至少我不受气呀、啊、再说了啊，我妈迟早也得把这个厂子交给我，我这不是一直在等着呢吗？哼，就你这个想法啊，哪天你妈真要把厂子交给你，不出3个月，哼，这个厂子呀就得让你给搞砸了啊，什么温水煮青蛙呀，说的就是你。难怪你妈轻而易举就能控制你。哎呀，我现在真的有些同情月月了。两个人几乎聊了一夜，东拉西扯的也没聊出个所以然。到了早上，陆泽熙强行把毛俊给送回了家中。 陈华美看到儿子回来了，是又惊又喜，赶紧跑进厨房去炖汤，说是要给儿子补补血。胡谷月躺在床上，看起来精神不济，毛俊好一顿安抚，答应古月等孩子出生一定找机会搬出去。胡古月本想驳斥他，他恨不得现在就离开这里，但是看到丈夫的伤口瞬间就心软了，不让丈夫为难吧，势必就得暂时为难自己，忍忍吧。 方志远在殡仪馆的灵堂守了一夜，因为追悼会就在今天，仍然不得歇。在周宁静那儿拿到了临时的特赦令，得跟着周宁海跑前跑后各种张罗。一大早先去接了方富和于大民，老两口到了灵堂，看到王秀芬和瘦了一圈的周宁静，也都老泪纵横。王秀芬还好，客套寒暄，跟往常见面差不多，只是儿媳周宁静神情淡淡的，连爸妈都没有叫。于大民有些不高兴了，方富安慰着妻子，他刚刚没了父亲啊，悲痛是难免的，咱们就体谅得了。 除了各路亲戚，周长河与王秀芬的朋友也来了不少，加上周宁静的同事和朋友，还有方志远这帮哥们儿，追悼会现场满满当当站了一屋子人。仪式快开始的时候，傅丽丽、周冲、安文等老同学竟都来了，胡古月到底没能过来。安文看着披麻戴孝的周宁静和方志远，不禁感伤起来。一众同学这是第二次在殡仪馆聚首，第一次是安文前夫徐子文的葬礼，不过短短数月再次来到殡仪馆，前夫故去的伤痛不减反增，此情此景让安文忍不住落泪。 主持仪式的是周宁海，当他说着那句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时候，周宁静失声痛哭了。见女儿泣不成声，本来表现得很坚强很豁达的王秀芬也忍不住了。母女俩扶着棺材久久不肯撒手，方志远和周宁海在旁边安抚着。就在方志远紧紧地抱着妻子为他擦去眼泪的时候，方志远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麦克。麦克和周宁静的几个同事站在一起，他穿着一套黑色的西装，神情肃穆，但是目光却始终追随着周宁静。方志远和麦克对视着，对方没有挪开视线，眼神里反而流露出一种挑衅的意味。这种眼神让方志远的浑身不舒服。 追悼会结束，众人陆续散去。在停车场，傅丽丽叫住正欲离开的安文，问其百成。很显然，傅丽丽也知道了方志远、周宁静和百成的三人纠葛。傅丽丽拉住安文说，我早提醒过宁静，要小心那个百成。看吧，这回方志远和百成还真搞到一起了。我听说他们俩在周伯去世当晚还在酒店开房呢。你说以百成的条件找个合适的男人应该不难吧，干嘛要抢别人的老公啊？安文轻轻甩开傅丽丽的手，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安文，你可不能因为你和百成要好你就是非不分啊。你要是见了百成，麻烦你告诉他，小三儿是这个世界上最可耻的东西。哦，不对，小三儿他就不是东西啊。我倒觉得没事儿在背后嚼舌头，唯恐天下不乱，呵呵，这种人也挺可耻的。安文说完自顾自上了车，傅丽丽气得直跺脚。 一干亲戚由周宁海安排到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安排了晚饭，方富和于大敏也去了。 吃饭的时候，于大敏凑到周宁静跟前说了一堆安慰的话，没曾想热脸贴了冷屁股，儿媳妇连头都没朝他点一下。

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 V 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太野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，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纸醉翡翠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里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娘。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于大敏留了个心眼儿，慢慢走过去，躲在一根圆柱子后面，想听听周宁静和方志远这两个人到底在说什么。才听了几句，于大敏就傻眼了，立马撒丫子似的跑回餐厅，拉起方富就往外走。方富不明就里，等走出了酒店，上了出租车，于大敏才告诉他儿媳妇要和儿子离婚。 什么？是好好的？为什么呀？你不会是听错了吧？ 不可能啊，我亲耳听到周宁静说什么协议离婚，什么越快越好。幸好我带了他们家的钥匙，我们呢这就过去把他们的户口本、结婚证，哦对了，还有房产证都收起来。 你收这些干什么呀？ 当然有用了，没有户口本和结婚证，他们就是想离那也离不成啊。还有房产证，这是他们夫妻共有财产吧，真要离婚得分割财产吧，那都是用得上的东西啊。我全都给他们收了，带回齐镇我看他们怎么离。 还分割财产呢？你还懂得不少。大敏呢、啊，你不觉得咱们应该了解清楚之后再想办法吗？ 问啊，当然要问了，等收了这些证啊本的，我再慢慢问呢。就周宁静今天对我的态度，其实我问也是多余。他要和志远离婚了，一多半是因为看不上志远了呗。这个周宁静，哎，不会是外面有人了吧？ 别胡说，事情还没了解清楚呢，这种话要让别人听着像什么呀？ 方富说着，谨慎地看了出租车司机一眼。偷拿了儿子儿媳的结婚证、户口本和房产证的方富和于大民，这老两口一直待到周长河头七结束还没有走。私下问了儿子方志远一次，旁敲侧击的，方志远当然不会承认，他只说他和周宁静的感情很好，一定是于大民听错了。于大民看出儿子在撒谎，却没有点破。既然儿子不认，周宁静那边也不适合打草惊蛇，一切都要见机行事了。 这期间，老两口住在宾馆，除了商量计策，基本没什么正事儿。他们了解儿子，方志远的性格不够刚强，和周宁静在一起后，更是没了他自己的主张。当初儿子带周宁静回家，于大敏和这个准儿媳妇相处了几天，就得出了结论：周宁静有些强势，而且是个控制欲很强的女人，无奈儿子喜欢。而婚后呢，又实在挑不出周宁静的理来，和齐镇有些人家的泼辣尖酸懒惰的儿媳相比，周宁静强的还不是一点半点。但时间一久，于大敏竟羡慕起那些婆婆来了。那些婆婆至少有机会和儿媳妇吵架，生活嘛，不就是你来我往东风西风的吗？吵吵闹闹才有意思嘛。可是他呢，他那个儿媳周宁静几乎从来没有和他起过正面争执。方志远的姑姑是这样评价周宁静的：你那个媳妇儿啊，就跟从电视里走出来似的，好看斯文，特别懂事儿。电视里走出来的，是啊是啊，这个儿媳妇确实有点不太真实。尽管不太喜欢周宁静，但是于大敏也不想看到儿子离婚呢。离婚在齐镇那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，不管是方家还是于大敏娘家，一众亲戚里很少有离婚的。去年他远房表叔家的儿子闹离婚，听说一场离婚官司打下来，弄得人仰马翻。何况还有个孙女方周子，虽然是女娃，可是于大敏没有那些重男轻女的思想。当然，要是周宁静愿意怀二胎，再给他生个孙子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，妥妥的锦上添花。儿子儿媳一旦离婚，别说二胎泡了汤，眼前这个孙女还少不得要受委屈。还有啊，他们在卯城的房子、车子、存款，那怎么分呢？以儿子那个软脾气，别说占便宜了，不吃亏就得烧高香了。总之，这婚不能离。 于大敏给远嫁东北的女儿方青云打电话。方青云是方志远的妹妹，当年在哈尔滨读的大学，没想到大学毕业之后不久就在那边成了家。这个方青云是89年生人，颇有些90后年轻人的爽利。他只跟老妈说，哥哥嫂子如果真的要离婚，那就离呗，离婚不算啥，有什么好稀奇的，分分钟都有人到民政局办离婚啊，要没什么就挂电话吧，大家都挺忙的。于大民气得差点没吐了血。 这方青云刚刚因为二胎的事和婆家闹了矛盾，一堆麻烦事要处理，确实没工夫管家里的事。他呢又是报喜不报忧的性格，知道他的问题父母和哥哥都解决不了，与其让他们担心，倒不如什么都别说， 自己扛着。远嫁嘛，那就得坚强独立，认死理儿。既然路是自己选的，跪着也要走完。 于大敏被女儿挂了电话，血压直往上升。方富也急了，倒不仅仅是为了儿子，而是为了老伴儿。这件事情啊，要不早点解决，这个老伴儿啊，非憋出病来不可。方富说：“那什么，大敏呐，你听我说啊，我想了个办法。” 哎呀，那你倒是快说呀！ 咱们不是拿了他们那个证件吗？嘿，这婚呢，估计他们是离不成了。为了稳妥呀，咱最好啊，把周子带回齐镇。哎，我都想好了啊，万一我是说万一啊，万一他们俩真的要离，那周子不是在咱们手里吗？别的都没关系，周宁静要房子车子我都能接受，但是周子不行，我舍不得。 什么你能接受啊？我接受不了。如果是他先提的离婚，那他就该净身出户。 好好好，咱们什么都不给他。 不过你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，咱们确实应该先把周子带回齐镇。 说干就干，老两口这就去了儿子家。周宁静的丧假还没有满，在家休息呢，为了方便照顾王秀芬，自然把他也接了回来。方志远刚从临时保姆那儿抱周子回来，一进门就看到了方富和于大民，茶几上放着一堆补品，那是给王秀芬和周宁静的。此刻于大民正拉着王秀芬的手嘘寒问暖，好不殷勤。方志远隐隐的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他连忙问：“爸妈，我送你们回宾馆吧，啊，顺便呢把你们回齐镇的票给买了，你们明后天就回去吧，家里的事情挺多的，特别是我爸，他还得上班呢。” 耶，志远啊，你爸妈这刚坐下，怎么就让他们走啊？没这个道理啊。于大敏笑了，哼，他上班不就是看个大门吗？能有什么正事儿啊？我和你爸都说好了，这回啊，在卯城多待几天。周宁静看了方志远一眼，给他使了个眼色。不一会儿，方志远和周宁静就进了房间。他们的房间里，大床底下打了个地铺，地铺上被子凌乱，很显然这几天方志远一直睡地铺。周宁静指了指地铺说：“先把这个收起来。” 方志远照做了。 哎，你爸妈怎么还没走啊？ 啊，有个事儿忘了跟你说了。爸追悼会那天呢，我们俩在酒店咖啡馆谈话，让我妈听到了。 你妈知道我要跟你离婚了？ 嗯，她问我了，我说她听错了，根本没这事儿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 这就对了，别的都好说，就是我妈这边，我爸刚走，他这心里就够煎熬的了，要是让他知道了，他肯定得急。离婚是咱们俩的事儿，咱悄悄办了就完了，等办好了我自然会告诉我妈，到了那会儿估计他也能接受了。 宁静，我不想离婚。 周宁静看都没看方志远，挨着床边坐下。等我爸满期了，咱俩拟个协议，把事给办了。 可是我…… 你别烦我了，我累了，我想休息一会儿，你出去吧。 方志远悻悻地离去了，重新回到了客厅。 客厅里，于大敏抱着周子，笑盈盈地看着王秀芬。哎，亲家母，我想啊把周子带回去住一段。 王秀芬一愣，啊，周子九月份就该上幼儿园了，现在带回去那合适吗？王秀芬说着，拿眼看了看方志远。 方志远对于大敏说，妈，周子才会卯成不久，好不容易适应跟我们一起的生活，你这要把他带走，妈，这不合适吗？一直没有怎么说话的方父开口了，你妈这是为周子的外婆考虑啊，你说这亲家公刚走，亲家母这心里能痛快吗？周子说是跟你跟宁静在一块儿住，你们俩不得忙工作呀，是吧？带孩子这个事情不是还得靠亲家母吗？志远呐，我跟你说过啊，你丈母娘啊老丈人对你不错，你得好好的孝顺他们。现在呢，你丈人走了，就剩一丈母娘了，你更得好好的孝顺了啊。我跟你妈呢没别的想法，就想着先把周子带回去住一段啊，等到九月份呢再把他送回来就是了。 于大敏有些意外地看了看方富，没想到啊，平时木讷的老头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。再看看王秀芬，已经感动得热泪盈眶了。王秀芬感激地看着方富老两口说，啊，只要志远他们小两口商量好了，我都没意见。我有意见，周子还小，适应环境能力本来就比一般孩子要弱，这马上就要入园了，还是在我们身边比较好。说话的是周宁静，她已经从房间出来，看着婆婆于大敏。妈，我谢谢你和爸，谢谢你们为我妈着想，为我和志远着想，但是咱们更应该为孩子着想，不是吗？哎，宁静，你这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啊？周子是我亲孙女儿，我能不为她着想吗？于大敏站了起来，怀里紧紧抱着周子。你和爸年纪也大了，平时我和志远忙，没有时间回家照顾你们。按我说，你们只要把自己照顾好了，就算是为我们为周子着想了。你要是觉得闲了，可以去哈尔滨玩玩，青云不是一直邀请你过去吗？儿媳妇这是嫌弃自己多管闲事了。于大敏冷冷道，周子是我孙女儿，我就是想把她带回老家住几天，不可以吗？不是不可以，是不合适。妈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挺忙的，真没工夫陪你和爸。志远，你也别买票了，这样吧，你今天就送爸妈回齐镇。见周宁静这副态度，于大敏更笃定了自己的判断，儿媳妇这是铁了心要和儿子离婚，然后带着孙女改嫁。以往他们婆媳也有不愉快的时候，可那些不愉快相互都憋在心里，正面交锋还是第一次。 方志远对于大敏说，妈，妈，你先坐下。妈， 志远，你去把宾馆的房间给退了，我和你爸呀，我们打算在你这儿住两天。 妈，您开什么玩笑啊，我这儿哪有地方给你们俩住啊？ 怎么没地方住啊？我都想好了，我和亲家母周子挤一挤，你爸妈我看着客厅的沙发就挺软的，就让你爸睡沙发。妈，我刚才说的话你没有听到吗？我让你和爸今天就回齐镇，志远开车送你们回去。不回，我呀 就想在儿子家住几天。怎么了？不行吗？于大敏明显是在挑衅。周宁静没有搭腔，只喊着孩子的名字。周子，到妈妈这儿来。方周子挣扎着从于大敏怀里下来，冲上前一把抱住了周宁静的大腿。 妈妈，我怕。妈妈和奶奶是好朋友，好朋友不吵架。 啊，没事儿，妈妈和奶奶在说话，不是在吵架。周子，你跟外婆进房间好吗？ 嗯。 周子点点头。王秀芬抱着孩子进了房间，频频回头看周宁静。周宁静使着眼色说，妈，我要是没叫你，你就在房间里待着，别出来啊。有什么就好好说呀，都是一家人，不要伤了和气啊。周宁静走过去，一把关上房门。 方志远看着于大敏说，妈，你说的是什么呀？ 于大敏怒道，哼，你们俩给我坐下。周宁静不免诧异，婆婆从来不敢这样和自己说话，刚才夹枪带棒不说，这回直接就带吼了。 方志远拉着周宁静坐下，周宁静轻轻地甩开了方志远的手。这个细节被于大敏瞧在了眼里，仿佛说， 宁静啊，我们不是非要在这儿待着啊，我们就是 老方。方父不说话了。于大敏叫完了之后，自己也坐下，缓缓道，志远，我问你一句话，我和你爸，我们俩想在你这儿住几天，可以吗？ 方志远瞧了周宁静一眼。 妈，如果只是在和我斗气，行，您赢了，您住吧，您爱住多久住多久，想怎么住就怎么住，我带着周子，我住我妈那边去。周宁静说话的语气很平静。可以呀，不过周子，我孙女儿必须留下。妈，你要是这样可有点不讲道理了。那你要跟志远离婚，这事儿讲道理吗？ 方志远听到这儿急了，妈。 这时王秀芬突然冲进客厅，看着周宁静说，哎，你婆婆刚才说什么？说你要离婚？ 原来王秀芬一直躲在门边偷听的，听到于大米说什么离婚，她忍不住了才走出来的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87.6， 欢迎来到2035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，我和2035有个约，和牧羊词曲，加油男孩组合演唱。 那是一个诺言，穿山越海真切，遇见梦想的明天，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，迈开大步就实现。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快把青春充满电，